我呢是每天在这儿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。这个人呢，年纪大了总是爱怀旧，爱想之前的那些个事儿。现在自己到了这个70来岁的年纪了，总是想到我公爹。因为公爹呀，在我从医的这条道路上对我的帮助特别的大。 嗯， 有的时候每每回想到这些个事儿，就非常感激他。当然现在想说一句感激的话他也听不着了啊，只能是把有些事儿呢咱们老同志老人呢就讲给大伙儿听听。公爹呢曾经他跟我说，他就说呀，桂英啊，你学中医啊，中医这条道它不好走。嗯，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因为一个中医人呢必须要有超常人的毅力。 嗯， 他这个人呢，他跟我是这么说的，但他自个儿也是这么做的。那么他在面对一个字迹模糊只留下了只言片语的一个残方，他想要实现把这个残方要复原，就是复原内开三脉的这个方剂。那么他花了多少时间呢？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，他是每天晚上研习先人留下的手稿，天天跟那些个坛坛罐罐的相对，即便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，但是他也一往无前呢，因为老祖宗以三脉独树一派，已经得到了无数临床诊疗的证实，而内通三脉方剂，那就是实现三脉通，百病无。 嗯， 所以呢，这公爹呢，他在觉着自个儿大限将至的时候，他拿出生命的最后5年，疯狂地跟时间赛跑，他就是想要这个方剂呢，重现人世。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个情景，每回到吃饭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去喊他好几遍，我们都坐下来了，他还没来。 嗯， 他要是来了呢，坐在桌前了，胡乱扒了几口饭，他就下桌了。所以那会儿啊，我婆婆总是说，老头子，你这样下去啊，哎，你迟早你这个胃要完蛋。后来呢，时间长了，我公爹的胃啊，好像是真的出了问题。 哦，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吧，我公爹刚回来，进了后院，哎，随后这个张寡妇呢就紧随其后也来了。我先前还以为啊，张寡妇呢她是来看病的，所以呢我就问她，我说，哎，张婶啊，您哪儿不舒服啊？这张寡妇就说了，我不是来看病的，你们家老爷子到底怎么了？大伙儿都说他脑子出问题了，那生病了我也能理解啊，你们这家里的老老少少的就不能管管他吗？别让他瞎跑成吗？当时我一听这话我懵了。 嗯， 我就问呢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张寡妇他就说，你公爹吧，打前天开始每天跑我家来，我就问他要干什么，他也不说，让我该干啥就干啥，说让我不用管他。我干活啊，他就叮叮的把我瞅着，哎，他每回来还自个儿带饭，每天呢他就带几个大馒头，我吃饭他就在旁边啃馒头，然后我开始干活了，他又开始把我盯着。你们说我一个寡妇，他天天上我家跑，这别人要是看到了像什么话呀？那他不怕别人说闲话，那我还怕让人戳脊梁骨呢？这个张寡妇他这一番话一说，我当时啊就听得我都愣了，我觉得特别的尴尬。嗯，但是我们后来才知道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公爹呢

我的把我这个静脉炎给治好，不治好对我影响太大了。 静脉炎绝对对你影响大。嗯， 对，所以说呢，处长现在怎么的呢？ 嗯， 基本上我这从去年，去年下半年，就没有发作，再加上吃个药呢，那更不用说了，现在怎么的呢？他们的血管吧，现在憋回去了。 啊，血管憋回去了。原来都堵的鼓在那儿是吧？ 对啊。现在这个血管憋回去了，憋回去怎么的呢？我这个腿迎面骨的侧面那不是小腿肚子吗？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有道沟，半个月以后就变了。变了完了以后1020毫升。早晨是7点到9点。晚上呢是17点到19点，我就那么用的，完事这不就用了一个阶段，完现在怎么进来，就我把出去坐垫，完了，哎，逐渐怎么进来，有点平了，有点平了，现在我就发现基本上吧，我不注意看就是平了， 基本上不注意看就平了，太好了。 就说什么，要不你问我，因为啥这么高兴啊？说，就算他那个药吧，对我们身体有效果。你说徐老，我那么不高兴吗？ 那就能够长寿了，病好了，没病了，那咱舒舒服服的，能吃能喝能睡能拉的，咱不得长寿吗？您说是不是？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呀，晚年生活就图个没病。啊，就图个健康。 我徐老，我就这么想的。 啊， 再一个呢，我还有什么呢？ 啊， 我还有这个眼睛。 啊， 眼睛是干内障，再一个什么呢？再一个玻璃体混浊。 啊， 但是我这个眼睛的毛病呢，就到西安玩吧，看那个灯、路灯和那个车灯，红一圈、白一圈、蓝一圈的。但是眼压不高， 眼压不高，那没问题， 不感觉到好受，但是现在来看呢，淡薄了，淡薄了 啊，淡薄了， 另外一个往远处看呢，对这个人吧，还努力的挺，原来敢跟我家不敢出去， 不敢出去， 不敢出去，出去你会你刚才磕磕碰碰的，你是隔一下子，你说我跟前也没人，你说怎么办呢？ 是， 这是一个 啊，眼睛觉得好。 还有个啥呢？我老伴去世以后吧，我这个胃和这个肾 啊， 和这个什么呢？和那个，那就是整个那是五脏六腑没有一个好的地方了 啊，没 有好的地方了，多多少少的反正都有点毛病，就是肾脏等啊，要不就。该拿走啊，要不就怎么的呢？就他的失眠睡不着觉啊，完盗汗呢，现在基本这些情况都没了， 全都没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 就说是吧，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没了 啊，不知不觉的都没了。 说说吧，我要不徐老你说我高兴，我都不高兴吗？ 是高兴啊， 就刚才给我的这种好药让我调整，我再不调整，你说对不起谁呀、啊？对不起你徐老啊！ 他这个药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，抢救啊，这个病人已经几乎是好像是每个地儿都推回来的情况下啊，这也推那也推，就说没办法了，回去吧，怎么样了啊？哎，这个药用下去它管用。还有咱们就是老年人的一体多病的人，后来呢老祖宗在总结方面呢就说了，人的三脉通百病无这六字真言，气脉血脉筋脉啊，所以吃上基本上一体多病的这个症状表现它就逐渐消失。您呢要是再把开三脉的功法您有事儿没事儿的哎去做一做，那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啊。 好嘞， 好嘞。